慢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将带领大家去体验一次刺激的旅行过程，而这一次刺激的旅行过程的体验呢，不是旅游景点目的地的体验，而是入住酒店的全新挑战。无论是奢侈的旅行，还是作为一个穷游族的背包客，无论是四五星级的酒店也好，还是普通的青年旅社也好，可能朋友们对它都有自己固有的印象。而你知道吗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另类的酒店也等待着你。我想把这些另类的酒店集合起来，也作为旅行当中的一次体验，也应该是蛮刺激蛮有兴趣的。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国家动物园呢，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刺激也非常具有特色的酒店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酒店就会坐落在动物园当中，客人们在享受豪华舒适的住宿条件的同时，也可以体验到与动物亲密接触的不同风情。也许你的浴室是一个玻璃窗落地的大房间，而它的后面呢，则是一片密林，非常的隐蔽。当你享受泡泡浴，安静地坐在自己的浴缸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丛林里会走出一只大黑熊呢？亦或是在你吃晚餐的时候，旁边的玻璃窗走过了狮子，想要与你共进晚餐？ 或者是从卧室的阳台喂一喂长颈鹿，和他们来一次近距离的接触，看看他那忧郁的眼神。那么这家旅馆呢，分布在动物园的三处地点当中，有18个客房，包括长颈鹿树屋、丛林别墅等等。他们呢，为客人提供了与各种野生动物亲密接触的综合体验机会。我们和动物有过亲密接触之后，接下来就要远离地面了。远离地面怎么讲？朋友们会说，难道是住到高高的楼顶上吗？不，住到高高的楼顶上，你也会脚下踩着地板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要把你送到空中，那有一个空中卧室。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，著名的滑雪圣地库尔舍维勒推出了一个空中缆车旅馆的服务，意思呢就是让大家睡在空中卧室当中。这个服务是不是很特别呢？客户可以在2700米高空缆车上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，第二天醒来，缆车自然会把你送达到山顶。不过话说，平时坐缆车呢，感觉脚下悬空就已经心里忐忑不安，不知道在这样大雪封山的日子当中，脚下就是皑皑白雪和崇山峻岭，然后自己坐在高高的缆车之上还要睡觉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？而且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相信也非常的冷，不知道这个缆车当中的取暖状况又是什么样的呢？不会只是一条睡袋而已吧。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的真忘。我没有想 的笑。 就会怎么样，别说我说谎，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，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。 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将继续带领大家去搜罗那些世界各地比较有创意、比较新奇的住宿旅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霍比特旅馆。在地面上，你会发现一个通往地下的洞口，这个洞并不是那个肮脏、恶心、潮湿的洞穴。而是一个霍比特人的洞，这里面一切都是意味着舒适和温暖的。其实呢，这是一家蒙大拿公司专门开设的霍比特主题风格酒店，而整个酒店的设计灵感就来自于《指环王》系列电影。这里每晚的价格呢是在295美元左右。那酒店的地址是在美国的纽约。你如果有机会去美国纽约旅行的话，可以去住一下霍比特酒店。而整个酒店的外围环境呢，也是在一片森林当中，相信非常的回归哦。和霍比特酒店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的是另外的一个洞穴酒店。这个酒店呢，坐落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著名的风景区蓝山景区境内。当我们享受蓝山美景的时候，也不妨来感受一下这个豪华洞穴酒店的住宿。酒店呢，是由莱昂内尔历时14个月设计并且修建完成的，是一个悬崖洞穴，由悬崖洞穴打造成了一个豪华型的住宿酒店。其实打造这样一个悬崖酒店的想法呢，也是莱昂纳尔在一次偶然的徒步蓝山之间发现了有这样一个洞穴。他在攀爬悬崖时发现到了这里，于是便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。这里有砂岩石厨房，主要居住空间呢是木质特色的，床上还有袋鼠皮。装有双层玻璃的玻璃窗是一个观景平台，能够欣赏到茂密丛林的山谷美景，而浴室当中则可以享受温泉浴，浴池呢也是手工石制的，当然这里还有淋浴设施，感觉既摩登又原始。 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，能不能说给我听，雨下得好安静，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，在你的背后。 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的节目呢，带领大家游走于世界上那些奇特的住宿酒店，接下来为大家盘点的是漂浮旅馆。漂浮旅馆呢，坐落在塞尔维亚，是由盐水工作室的设计师们设计出来的。漂浮酒店设计包括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中心浮体，一个呢是单独的双体船公寓单元。设计主张就是要回归自然，使人身心舒畅，缓解人们的生活压力。这样的一个漂浮于水面的集客厅卧室于一体的旅店，住进去会让人感觉到自己是不是已经飘飘欲仙了呢？有水的地方自然环境优美，漂浮旅馆在湖面之上，四周群山围绕，这样的仙境当中，我相信任何繁杂的困扰都可以烟消云散了吧。而且水是灵动的，有了这样灵动的东西伴其左右，我相信各位朋友们也都会想去体验一下这样水中仙子、河中仙女的生活吧。 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秘鲁的神秘谷，去体验一下那里的悬崖旅馆。喜欢探险刺激的游客们可以在秘鲁神圣谷的 Nature Valley Skylodge 体验一下让人肾上腺素刺激的夜晚。不过要注意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度假，尤其不适合那些有恐高症的人群。在这里呢，游客们是睡在紧靠山谷最高峰的透明玻璃舱内的，但是想入住这里还得先越过400英尺的一个悬崖。这里呢是由三个胶囊式的套房组成的，可以容纳8人，每一个舱都由航空铝和抗腐蚀性的材料来构建而成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。房间长24英尺，宽是8英尺，宽敞的空间提供了高质量的床铺。这里有优质的餐厅以及环保型的卫生间，当然了，水池也是有的。虽然整个房子是玻璃房，但是房间内的窗帘更有效地保护了游客们的隐私。游客们进行铁道式的匍匐攀登，或者是使用滑索来到这里呢，都是可以的。可以说，在 Nature Valley Skylodge 经历的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冒险。游客不需要任何的攀登经验，只需要将绳索系在身上，穿过梯子和桥就可以到达这里。当然了，这场旅行结束之后，游客可以收到一个包含早餐和美食红酒的晚宴大礼包，这难道不是对勇敢者的嘉奖吗？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寻找全世界各地新奇冒险的特色旅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瑞典，感受那里冰雪世界，冰雪旅馆。瑞典的建筑呢，一直是非常有设计感的，简约明了，实用性又非常的强。酒店的设计主体是一个安装有太阳能的电池板的永久性建筑，以便全年营业。这里是用冰搭建起来的屋子。酒店的位置呢，就位于瑞典北极圈境内的尤卡斯耶尔威，将主要打造冰雪设计风格，而这里面所有的运营主题也都和冰雪有关。相信如果是在冬季的话，住在这样的冰屋里，夜间还能够欣赏到北极光，那才是真正的来感受冰雪奇缘。好的，关于我们今天具有挑战性的特色酒店的最后一站呢，去往荷兰。荷兰也是一个非常有突破性设计师存在的国家，这里呢设计了一个起重机旅馆。荷兰的一群顶级室内设计师利用了3年的时间，将一架重达250吨的起重机改造成了豪华的高空酒店，里面包括3间旋转式的套房、温泉泳池以及电视演播室等等。这个酒店的名字叫做弗拉达，位于阿姆斯特丹爱河河畔。它的前身是世界最古老最高的海上起重机之一，在荷兰数百家公司和制造商的联合改造之后呢，这台原本面临报废的起重机转而变成了招待精英贵客的豪华酒店。酒店的新闻发言人曾经这样说，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起重机酒店会像弗拉达这样独特、巨大而又高耸。弗拉达不仅是世界上最奢华的起重机酒店，也是荷兰人谈论最多的婚礼举办场所。